你却

唇，站在小小的舞台，我要那么勇敢地说出来。

三重开满了果铺成养老枝芽，日子很长，只要是站在等孩子的窗，我们都是一个人加上另一个人的长相，时间的墙从他们的手掌到我们的肩膀，流浪星光代替着那么多眼神对我说话，早点回家，早点回家呀，光溜溜面大大，还替时光被原谅，前半半踉跄跄，白发靠我们心上，生命很长，美好或者悲伤细数也数不完，日子很短，只要是陪在孩子的身旁，我们都是一个人加上另一个人的长相，时间的墙从他们的手掌到我们的肩膀，流浪星光代替着那么多眼神对我说话，早点回家，早点回家呀。长相，时间的墙从他们的手掌到我们的肩膀，流浪星光代替着那么多眼神对我说话，早点回家，早点回家呀，心宽宽影晃晃，牵手的步成双，天茫茫月苍苍，你们的流语回荡，笑盈盈声缓缓，镜头前的路暖暖，泥土中央屋瓦顶上升起太阳， 早点回家，来自于苏打绿的演唱。每逢佳节倍思亲，在清明节这个家家户户祭祀先祖的日子，思人、思家、思乡，各种情绪交织。祭祖扫墓看似是思念离世的先人和亲人，其实是那一丝抹不去的乡愁牵绊着人心，是那一份来自家乡的根本割舍不去。时代在发展，城市在扩张，在北京这座城市，越来越多的异乡人选择离家来这里打拼，我们或许会慢慢地扎根北京，生根发芽，但是别忘了远方，别忘了还有祖宗的根在等待着祭奠和怀念。这里是969都市夜归人，听到许巍的歌曲《我思念的城市》。 感觉着你遥远

欢笑是意在每日起伏不定，情深情孽缘起缘尽都经过掩饰，留下我在昨日徘徊空谈心，如何能忘记寒风里深情无意挥不散尽，又无法重新拾起，想你又乱你一颗心抛上天际，可知我依然深深爱。 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一你相伴。